2002年美国盐湖城第19届冬奥会，大杨洋在短道速滑女子500米比赛中问鼎，实现了中国代表团冬奥金牌零的突破。随后他又在女子1000米比赛中夺冠，成为那一届冬奥会的双冠王。